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咁啊，上一次就讲到第十四条，咁啊，今晚从第十五条开始，佢就出猫离界第十五嘅若优婆生优婆二受持戒已，若出猫离是优婆生优婆二得失二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嗱，咁呢个第十五条咧，就属于佢就出猫离界系唔可以嘅。畜就是养，就是一般人喜欢养这个家畜，就包括猫了。那这些就猫狸，猫和狸是同一科的，很相似也是。那么猫的样子当然像老虎，它的嘴呢就没那么尖，就没那么长。但是狸呢就属于狐之一类，那么它的嘴呢就特别长，比这个猫还要长。那隻腳就稍微短一點，但是就很粗的，那那些爪就很利的，由於那些爪利之故，很容易是捉其他那些小的動物來吃，屬於殺生之一類的。那貓就固然不用說了，貓最喜歡捉那些雀仔來吃的。那麼如果我們養那些貓和養那些狸，你養大了之後呢，咁啊，佢外边咧捉嗰啲雀仔，或者捉其他嗰啲小动物嚟食，就或者佢唔食嘅将佢玩死咧，咁都系属于呢个杀生之一类。嗱，咁啊，虽然唔系你呢个受咗菩萨戒嘅人系自己去杀生，但系你养嗰啲猫、养嗰啲狸咧，你养大咗佢啊，佢去杀生，佢去捉嗰啲雀仔食，乃至到佢手得嗰啲脚啊，爪嚟得利。佢咬死、畫死其他嗰啲小動物咧，都係等於呢個殺生罪嘅。所以凡係受咗菩薩戒嘅人啊，唔論佢係男子或者係女子，咁啊菩薩就講慈悲嘅。嗱，咁如果冇咗慈悲心咧，就不明為佢就菩薩啦。咁啊慈悲啦，因此咧佢就要保護一切有生命嘅動物。所以受了菩萨戒的优婆塞的善男子、优婆夷的善女人，那就绝对就不可以畜养这个猫和这个狸。如果畜养这个猫狸，很容易就犯了这个杀生罪，所以也都是要戒了，不可以养了。第十五就是二十八条轻戒之中，始终属于第十五条。各位若优婆生就是受了在家菩萨戒的善男子，若优婆夷就是受了在家菩萨戒的善女人，受持戒已，受持即是受了此个在家菩萨戒，你就要持守，不可以违犯你所受的在家菩萨戒啦。我说受持此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啊，他说若畜就猫狸，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之后呢，你去养那些猫和那些狸啊，由于他们最喜欢是捉那些小动物来吃，或者捉那些小动物来玩，将它玩死啊，就变了失了你那个菩提心，亦都失了你的慈悲心，就属于你的犯戒啦。所以受了在家菩萨戒之后呢，就绝对咧就唔可以系养呢个猫同埋呢个狸，佢话若畜猫狸，当然就犯戒啦。佢话是啊，系优婆塞优婆夷得失二罪，就系失咗你发菩提心，以讲咧去受菩萨戒，由受菩萨戒所得到呢个在家菩萨戒嗰种嘅知识嘅心意咧。已经是失了，那个得这个失意的罪，不起就即是堕落了，从今以后堕落你就不会上升生于这个善道，所以不起就堕落不净的有状啊。 不正，由于你犯了戒，当然你的自心就不清净，你的自心不清净，你所做啊都是违背于这个因果的道理，所以有作呢就有作这个罪业，日后就会堕落了。那咁呢个得失以罪不起堕落不定有状啦，以上十四条都已经有啲系详细解释过，所以呢啲咁嘅重复嘅经文咧就唔再重复嚟到解释啦。佢话畜养禽兽不净思界第十六，佢话若优婆生优婆而受持戒已，畜养象马牛羊驼鹿一切畜兽。不作净思未受戒者，是优婆塞优婆而得失以罪，不起堕落不净有状。嗱，咁啊呢一条咧，属于第十六条轻戒。嗱，畜亦都系养啊，畜养咧即系你故意咧去养，养啲乜嘢咧？就系禽兽啊，禽兽就包括文中所讲嘅所谓象啊、马啊、牛啊、羊啊、驼驼即系骆驼，驴咧就比嗰啲马咧稍为细啲。当然咧，佢亦都个力量啊，冇呢个马咧系咁大。例如个马可以孭一百斤，假定咁讲，嗰啲驴就比较细啲，又略为矮啲比马，所以佢个承载量咧亦都比呢个马来得少啲。但系当然就好过冇啦，系嘛？咁所以呢个驴咧就同个马一类嘅，不过佢呢个样就好似啦，但系佢嘅力量咧就比嗰只马嘅来得差啲。个不净思戒啊，嗱，如果你未曾受呢个在家菩萨戒之前，你就系畜养呢六种嘅动物，咁啊，当然一般人养就无所谓啦。但是如果你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你原来是养到的，当你受了戒之后，你们应该作这个清净的布施给那些未曾受戒的人。如果你不作这个清净的布施，你仍然继续去畜养这个文中所讲这个六种的动物，就是属于这个犯戒的。文中所讲的象马牛羊驼鹿这六种动物呢，当然有些就是供给给人家的肉食的，好像牛啊、羊啊和这个驼啊，那么马都有人吃的。当然这个马呢也都可以啊和我们的人服务，包括这个象啊，这都可以孭重的。例如旧市没有汽车，咁如果翻山越岭啊，你买咗几十斤嘢嗰阵时咧，咁都几辛苦嘅攞起嚟。但系如果你养到嗰啲象啊、马、牛啊、驴啊、骆驼咧，就可以帮你咧系搬运嘢，就免得你自己咁辛苦啦。所以呢六种动物咧，有啲系可以供给人类嘅肉食，嗱咁啊有啲咧就可以帮呢个人类咧系服务。如果受了菩萨戒的人，为什么不可以畜养文中所说的六种动物呢？如果你将它供给这个人类的肉食，你就犯了这个杀生戒。如果那些象啊或者马驼驴呢，它可以为人类服务的，当然呢它就属于还债之一类了。它做这一类畜生呢，他就还你这个劳力债，就或者亦都是还你这个金钱债啊。咁如果从前等于话畜生就欠你的钱，欠得太多了，但是他就未曾还给你，咁所以今生是做畜生啊，畜埋他自己的劳力，只有帮你做事，帮你工作，但可以说就全无享受，一啲好嘅待遇都冇嘅，就係还你呢个债啦。咁有啲从前啊，所谓畜生以前呢，你用佢嘅力量即係用到呢係过咗份，但你又唔俾钱佢，所以今日呢社会上啊，尤其是外国嗰啲新移民，咁由于有啲呢或者係唔識得讲话，讲佢当地嘅英文啊，或者係法文啊，咁又或者有啲偷渡上岸嘅，佢冇呢个居留证嘅， 咁啊，当然咧，同人哋做工嗰阵时咧，就俾人哋咧就恰住啦。因为你又唔敢多要求，你多要求咧就恐怕犯法，又系必出境。咁啊，因此有好多嗰啲所谓做主人嘅咧，佢就克扣呢种啊非法入境嘅所谓呢个工资，就变咗咧，佢就欠咗呢一个人啊嗰啲工资嘅金钱。就或者你用他这个劳力呢就用到过了份，但你又不给钱他，那就是说欠他这个劳力了，所以今生呢你就要变成做了这些这样畜生呢还他的劳力，那就只有做事情为他服务，可以说呢是全无好的待遇啦。所以堕落做畜生呢都是一件是很痛苦的事，属于这个三恶道之一。那么我们如果受了菩萨戒的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我们明白到堕落做畜生或者欠人家的金钱债或者欠人家的劳力债，那么今生呢堕落做畜生来到还他的债的话呢，我们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啊，那我们应该呢就要将所养这些这样象马牛羊驼驴啊，你守戒之后要持戒啦，就应该将它呢送给那些呢未曾受菩萨戒的人，自己呢就不要再养啦。嗱，咁呢个不净思咧，就系话我哋布施嘅时候啊，我哋咧就唔好着相。虽然你将呢啲所谓象马牛羊陀螺去布施俾人哋啊，我哋唔好有一种相，以为好似咧啊，我俾咗你几多，系送咗你几多。咁啊，如果你一有呢一种嘅布施嘅相咧，就变咗你所得嘅功德啊。就冇咁大咧，因为落于呢个相啦。嗱，咁啊呢种道理咧，在呢个《金刚经》里边啊，就讲得好清楚。所以咧，有关呢个相呢个问题啊，我哋千万咧唔好住着。凡系我哋做一切嘅善根、善事、功德事，我哋做咗就算啦，就唔好成日咧系挂住响呢个嘴边，咁啊以为自己咧。做了一件很大很大的功德事，就变成你虽然有福，你的福就来得没那么大。所以这次的清净思就是要我们以这个清净心来到去布施，直此就是解除我们多生多劫跟那些众生所谓这个债务的业障。如果我们作这个清净的布施，我们不着相的话，就可以是解除多生多世彼此那种的冤孽。所以受了菩萨戒的善男子善女人，你在未曾受在家菩萨戒以前，你曾经是畜养这个畜兽，即是文中所说的象马牛羊陀驴，咁啊，当你受咗菩萨戒之后，为咗咧长养培植你自己嘅慈悲心，培植你自己嘅菩提心啊，你就唔可以再次咧来到养呢啲象马牛羊陀驴，咁啊点咧又唔可以将佢杀死，咁你就只有咧以一种嘅慈悲心善待佢哋，将佢咧。转送给那些未曾受了在家菩萨戒的人，他就可以养，而且你送的时候呢完全都无所要求，即是说呢不是买卖式的，而且我们送的时候呢送了就算了，作为一种呢是消业障这样的心态呢去转送给别人，咁啊，名为佢哋清净嘅布施。嗱，咁啊，如果你唔作呢个清净布施咧，咁啊，亦都系犯戒嘅。所以话畜养、畜兽不净施就系犯戒啦。第十六条，佢话若优婆生、优婆夷受持此个菩萨戒之后啊，如果你仲畜养呢个象、马、牛、羊、驼、驴呢几个字呢啲畜生咧，相信唔使解释，大家都知噶啦。嗱，咁啊，一切嘅畜兽、一切嘅畜生，以及嗰啲走兽啊， 你不作净师未受戒者，你不做这个清净布施给这个未曾受戒的人，当然就是犯戒了。他说是优婆失优婆夷，得失以罪，不起就堕落不净的有状。不速三依拨障戒第十七，他说若优婆生优婆夷受持戒已，若不储蓄生陀离依拨色障，是优婆失优婆夷得失以罪，不起堕落不净有状。那么这一条呢，属这个轻戒中啊第十七条，就不速三依拨障是属于这个犯戒的。不速呢就以刚才那两条啊来个相反啊。那么上那条第十六，你如果你是速养呢，不净施就是犯戒的。那么始终呢，你一定呢就是要速，即是储蓄收藏这个三衣拨障。那三衣呢，其中就是三件衣。那么其中这件大衣呢叫做屈多罗僧啊，这个屈多罗僧就是大衣，就是我们一般法师啊登座讲经所穿这件大红枣衣，就或者呢是一字的主持人，那么他上殿过堂或者呢上法堂讲经说法，都是穿这一件大衣的。那么大衣呢就是分为啊是三个等级，分为上中下。那么上中下之中呢，它亦有上上、上中、上下，有中中、有中上、中中、中下，亦有下上、下中，就下下咁啊，三三就成为咧系九种啦。那咁啊，原则上呢，它每一种是不同的。那我哋普通搭嗰啲七衣就是七条嘅。那么如果你再加两条呢，由九条开始，就是属于啊这个大衣里面呢是下品之下就是九条，如果下品之中呢就是十一条，如果下品之上呢就是十三条。那么这三种呢都是啊同这个七衣一样，是两条长是一条短，咁啊属于呢个下品啦。嗱，咁啊由十五条就系属于呢个中品下，十七条就系中品嘅中，十九条咧就系中品嘅上啦。嗱，咁啊呢三种咧就有少少唔同，就系咧每一条都系三长借一短，即系三条咧系比较咧系长啲，但系一条就短啲嘅。嗱，咁啊如果上品咧，嗱上品嘅下就系属于咧系二十一条，如果上品嘅中咧就系二十三条，如果上品嘅上咧就系二十五条，就系一般讲经法师或者当一字之主嘅主持人，咁啊所答嘅就系呢件最高嘅大红枣衣，即系打横数一条一条就系有二十五条。嗱，咁啊二十五条咧同埋二十三。二十一呢三种呢都是四长就一短，就每一条里面呢就分开了，就是四条长一点，就是一条呢就是短一点。那么这种呢三三成为九种啊，就是属于呢这个生陀离的大衣来的。那么第二种呢叫做屈多罗僧啊，屈多罗第二种就叫做是屈多罗僧。那屈多罗僧呢就是属于这个七衣啊。那么七衣呢就是七条，即是我们将它打开打横来数呢，一条一条就有七条。那么七条呢每一条就是两长，即是两条是长一点，一条就是短一点。那么这个七衣呢就是一般的出家人啊，例如听经啊，做一般的法事啊，或者是过堂啊，或者是上殿啊，都是搭这件七衣呢是比较多的啦。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叫做是五衣啊。那五衣呢即是叫做五条啊，你即是将它打横来数呢，拉开呢一共有五条，五条呢它就每一条就是一长就是一短， 那咁呢个五衣咧就系属于啊，佢哋作母衣。例如我哋每人咧系做事情，好似扫地啊，系抹台抹凳啊，咁啊做事嚟用嘅。咁啊，亦即是话咧，我哋每一日一个出家人啊，唔论你做乜嘢工作，都离唔开呢三件衣，即系话任何时候啊，都要搭呢三件衣嘅。嗱，例如你做事就搭呢个五衣，如果你上殿过堂。做法事呢就是搭这个七衣，如果你讲经说法或者上堂啊，那就着这个大衣，那就即是说呢24个钟头呢都不能够将这件衣呢是离开的，不停都要轮流呢看你做什么工作，就是搭什么的衣。那这三件衣呢还有一个问题，凡是我们离开屋企，即是你出门今晚咧唔可以翻翻你原来住个道场啦，即系今晚例如我哋出外旅行，而家去咗外边旅行，咁啊起码都有一个礼拜，就唔系话当日咧就翻翻你所住个道场，咁啊即系离开你所住个道场啦。嗱，咁呢三件衣咧就一定咧要随身。绝对不可以离开的，如果你离开这三件衣亦都是犯戒的。如果我就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有道场固然好，道场就有佛像，我们又可以拜佛可以诵经，但我就去的地方它就没有出家的道场，即是没有这个佛教的道场，即是说住旅馆。嗱，咁啊住喺旅馆啊，咁啊当然就冇佛像咧，系俾你去拜嘅。咁啊当然我哋出门亦都唔好话，咁啊带埋一尊佛像去。咁啊即使系画嘅或者指印嘅，你都要有个架嚟到镶住佢，都系携带啦，唔方便。嗱，所以我哋如果啊住喺嗰啲旅馆嗰阵时咧，你就将呢三件衣啊。接好之后搭起嚟，五衣啊挤喺最下边，七衣啊放喺中间，大衣就放喺最高，即系分咗三层，五七大衣咁就放喺呢个清净个台上面咧，你就顶礼三衣啊，就即时系顶礼佛法僧三宝啦。所以呢一点咧，我哋应该要明白。嗱，咁啊出家人除咗呢三件衣之外咧。还有一个钵，所以不足三衣钵。钵呢就是我们每日呢是托钵所用的一个钵。即使在我们中国乃至到现在香港啊，或者澳门啊，或者马来西亚，或者台湾啊，这些这样的地方呢就应该就冇人托钵的。如果你去外面托钵呢，好像很可怜啊，乜点乜乞食好像咁苦的。但是香港的小城国家呢，他们每日呢都是准时去外面托钵，那么那些施主亦都会准时啊煮好他的飲食呢，就放在门口，有出家人托钵经过啦，他就将他煮好那些飲食呢就是供养这个出家人。所以这个钵呢就是要来啊去外面托钵飲食的。那么现在在我们中国啊，有些地方呢比较讲究这个戒律的呢，去过堂亦都可以用钵，或者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小净室里面呢，你亦都可以用这个钵呢吃饭，即是保留这个佛制。那钵呢就离不开啊，一种就是泥做的，泥做呢就比较是容易打烂，那个本体就是泥做，这个颜色呢就是好似嗰啲深嘅咖啡色，佢个量咧就随个人，你能食几多一餐嘅，咁你造成嗰个钵咧，亦都系每一餐咧能装咁多，系足可以够你食嘅。所以话体积量啊，三种都要如法。嗱，咁后来佛在世嘅时候，当然除咗年轻嘅出家者之外啊，亦都有好多长老级嘅人。嗱，咁啊称为长老咧，佢唔单话戒老，又或者咧，佢所谓佢嘅知识老，其实年岁老嘅都好多。嗱，咁啊年岁老啦，呢个手啊就好容易会震嘅。嗱，咁个手震啦，咁啊揸呢个瓦钵咧就好容易就会揸唔稳阵啦，跌落地下就会打烂噶啦。 咁啊，因之后嚟佛咧就多立一种所谓铁钵。呢、這个铁钵咧就系预防嗰啲老人家、嗰啲长老级嘅人啊，佢因为年纪大啦，不过手震啊或者行动唔方便，好容易打烂呢个瓦钵，所以佢就可以用呢个铁钵咧来到佢食饭。咁啊，亦都系体色亮呢三种咧，都系要预翻。咁啊，就钵啦。嗱，象咧就系色象。嗱，我哋中国都好少人用噶啦，除咗受戒嗰阵时咧，咁啊登坛受戒咧用一用嘅啫。但系平时都好少人用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中国咧就冇去外边托钵。咁啊，既然冇去外边托钵咧，就应该就唔使用到呢个色象。嗱，咁啊，点解啦？去外边托钵要用到呢个色象咧？个色象咧有好多个圈嘅，嗰啲圈咧，咁你喐动起嚟就发出呢个音声会响。嗱，咁啊，如果我哋去外边托钵嗰阵时啊，咁啊，去呢个屋企即系呢个家门咧，佢系闩埋个门，咁啊，闩埋平常啊，闩埋个门嘅，咁就变咗我哋个托钵咧。佢唔知道我哋喺门口到咗要托钵，嗱咁啊！如果你个敲人哋个门，就似乎好似唔系几礼貌，因为佢所经过嘅托钵嘅地方咧，都系在家嘅屋宇，系在家人住嘅。咁我哋出家人就不便咧，咁啊一家一家咁啊敲人哋个门，所以就佛咧就制啊用呢个色象，个色象既然有好多个圈，有好多个环啊。咁啊，佢动下个地下，咁啊，将佢摇下咧，佢发出呢个音声啊，就等屋里边嗰啲信徒、嗰啲施主咧，系知道外边咧有出家人来到托钵啦。咁佢就好将嗰啲饮食咧，就系攞出嚟同呢个出家者咧结缘。咁啊，所以呢个色象咧，除咗作为一种嘅信号之外咧，但系亦都可以驱走咧嗰啲小嘅动物。因为印度咧属于都系个热带嘅地方，原则上印度咧都系好热嘅，相信去过的人都知道噶啦。嗱，咁啊，凡系呢个热带嘅地方咧，佢嗰啲咪小动物啊，虫蛇特别多。嗱，所以佛制啊，从呢个四月十五至到呢个七月十五咧，你就九巡就禁足，因为七呢、这个四月十五至到七月十五三月即系九十日。咁呢九十人咧，佢就禁足唔去外边托钵。咁啊，当年佛在世嘅时候咧，有好多嗰啲所谓嘅大富长者，咁啊，佢咧就选一个清净嘅地方，就系、是、供养佛，同埋佛咧坐下呢个常随众过千嘅弟子咧，咁啊，响一个清净好嘅地方咧嚟到禁足。就是、由嗰啲啊，所谓大富长者嗰啲信徒咧，系供养佢哋。咁啊，当然佢哋食完饭就唔系话瞓觉啊，佛同佢哋讲经说法，佢哋自己咧持戒修行。咁啊，等到九十日圆满之后咧，佢哋好多人都可以证到呢个出世圣果，所以嗰日咧叫做欢喜日啦。咁啊，佛见到佢啲弟子咧，个个都能够啊得到出世解脱。当然佛就好欢喜啦，嗱咁啊，由于呢九十日唔去外边托钵啦，受嗰啲大富长者或者嗰啲信徒供养，咁佢唔使去外边托钵啦，咁啊当然就唔会咧无缘无故啊行路嗰阵时咧系踩死嗰啲小嘅动物。嗱，咁啊，如果除咗呢九十日之外啊，例如跌下之前或者跌咗下以后满咗啦，个天气仍然系热啦，咁啊，所以咧去外边托钵嗰阵时啊，佢有呢个色象，如果见到啦，咁个色象响个地下咧，咁啊动下或者摇一摇嗰啲环咧响啦，嗰啲小动物咧佢听到嗰啲音声啊，听到个地下动一动咧，咁佢亦都咧会自己避开，所以呢个色象咧，除咗有音声令到呢个屋里边。嗰啲施主民星啊，出嚟供养呢个出家人之外，佢亦都可以利用呢种嘅音声咧，系驱赶 嗰啲小嘅动物或者小嘅昆虫，使到呢个出家者所经过嘅地方咧，就唔怕踩死嗰啲虫蚁，所以就名为佢哋色象啦。即系色象有好大功德，有好多个好处啦，亦都系一般出家者咧系应该要具备。所以今日咧喺台湾咧受戒咧，就好多嗰啲施主结缘嘅，除咗三依钵之外咧，咁啊亦都有呢个色象结缘。当然呢个色象就唔系一支个噶，佢就可以将佢咧扭开，扭开变成一支色象咧，扭开几段啊，佢就携带就比较方便，用起嚟先至再搏翻上去。嗱，咁啊，最后咧，所谓出家人所应该有嘅六种物品啊，就系三衣、半同埋呢个色象，咁啊，仲有一个和具。嗱，咁呢个和具咧，就由于我家下咧，因为啊个手脚咧唔系几灵活，所以我都冇开具啦，拜佛啦。咁啊，应该就有个具嘅。嗱，咁呢个具咧，点解就成为叫做和具咧？咁啊，原先咧就是、佛在世嘅时候啊，咁啊好多好多嗰啲出家人，咁啊佢外边或者系托钵，就或者佢弘法，或者同大众咧结法缘。咁啊，所经过嘅地方咧，或者系深山大岭，咁啊变咗咧，未曾到到目的地以前啊，个天咧已经黑啦。咁啊，旧时当然咧亦都冇咁多嘅旅馆，唔似今日咁方便。咁啊，点样住宿咧？咁我哋出家人咧最中意嘅就系打坐。咁啊，如果既然去唔到呢个目的地啦，佢喺呢个山上啊，就喺嗰啲树头下咧。咁就打坐，咁打坐坐喺地下咧，咁啊亦都好容易咧变咗啊坐死其他嗰啲小动物，咁啊因此咧佢就打开呢个具啊嚟到打坐嘅，嗱咁啊一方面你开具嗰阵时喐动到个地下嗰啲灰尘咧，嗰啲小动物亦都可以走开啦，唔怕坐死佢啦。嗱咁啊二方面嘅地下咧，当然唔多唔少都系啲灰尘。咁啊，因此咧，佢就打开呢个具啊，嗰、那个修行人佢坐上个具上边嚟到打坐。嗱，咁啊，打坐坐得时间长，嗰只脚都会咧系痹，就或者坐得耐啦，个人疲倦啦，咁佢就顺便咧就系瞓低，咁就瞓响呢个具上边，所以称为叫做卧具。嗱，咁啊，后来咧渐渐转变，转变咧就成为呢个具咧，就用嚟拜佛所用嘅。其实呢个具应该就唔系我嚟拜佛用嘅，应该就系预备咧我哋去外边，即系讲经说法，做呢个如法佛事咧所经过嘅地方，或者入黑啦，冇人家可以俾地方自己住啦。咁你就喺嗰啲树头下打坐咁样用嘅，所以称为咧叫做和具。嗱，咁啊出家者咧，就当然呢六样嘢咧，一般出家人都有噶啦。咁啊，现在经文话佢就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戒衣，若不处足呢个僧伽利衣钵色相同埋呢个和具咧，就系犯戒个。嗱，咁啊，既然你哋在家人所受嘅系在家菩萨戒，亦都唔系出家者，咁啊，点解你要储蓄呢个三衣钵同埋色相呢个和具咧？就是、因为旧时嘅物质咧，就唔似得今日咧咁丰富嘅。嗱，咁啊，今日嘅物质就好丰富，例如某一个丛林大寺庙要开戒。有三五百个人受戒嘅，咁啊，即系话要三五百呢啲咁嘅三衣或者半和具色相，今日台湾都好兴嘅，咁佢就老早咧就可以揾到人咧系发心结缘做好噶啦，咁你佢受戒咧就每一个新戒都送足一套同你结缘。嗱，但系当年啊，两千几年前佛在世嘅时候咧，个物质，用社会的发展都没有今日那么好，这个肯定的了。所以一般的居士正信的佛徒，尤其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的善男子善女人， 咁佢就应该呢个时事系储备我哋出家人所时时啊保存呢六种物，即系三件衣、一个钵、一个色像、一个和具啊。咁我嚟做乜呢？咁就时时做好准备储蓄多少呢？你遇到一个出家人或者佢有所欠缺呢六种物件嘅，你就随时随地啊都可以攞出嚟，系同佢结缘。如果你唔储蓄到有呢个三衣钵像和具呢，咁你遇到某一个出家人佢有所欠缺嘅时候，咁你想同佢结缘，你都冇啦。所以因此受咗呢个在家菩萨界嘅善男子善女人啦，一定呢要储蓄有保留呢个三衣钵具色像，就遇到啊有出家人嘅时候呢，你随时随处随地都可以将呢六种物呢攞出嚟同呢个出家者结缘。咁就当然你事先呢就要呢储蓄到有呢六种物，先至可以攞出嚟同出家人结缘啦。所以呢六种物呢受咗在家菩萨界嘅善男子善女人呢就一定啊要储蓄有嘅。嗱，咁啊今日既然啊工业发达，物质亦都好丰富，随时要都有，咁啊亦都可以讲一般出家人咧都可以讲应该系有嘅，所以就变咗咧，即使佢冇都好啦，你未必一定咧要做呢六样嘢咧送俾佢，你就可以老实啲啦，咁啊节俭啦，你就可以俾钱咧佢自己去做，咁啊亦都可以。所以话若优婆生，优婆而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啊，若果你唔储蓄呢个身强嚟嘅大衣，或者呢七衣，或者五衣，或者呢个钵色像同埋呢个和具啊，呢个出家人一般所用嘅六种物呢，你唔储蓄都有啊，就系属于咧犯戒嘅话事。优婆生，优婆而得呢个失意罪，系失咗你发心去受在家菩萨戒嘅心意，亦都失咗你啊在受戒之前或者在受戒期间所学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知识，因为你做唔到，你守唔住，都系属于呢个失咗你个发菩提心，受在家菩萨戒嘅失意罪啦。咁咧，如果犯咗罪，当然就系不起，唔上升，升到呢个天上，或者咧系往生西方。咁啊，不起就当然就系堕落啦。不净你个菩提心犯戒就变咗不净，当然凡有所作都系属于咧错咗呢个因果，当然亦都系堕落之因啦。那个不净嘅有作，第十八条咧叫做作田，就不求净水六种树戒。第十八嗱，咁啊呢一条戒咧嘅作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那都要吃了、那我们所吃的中国多数都是吃米，那种米呢的田、啊、就应该呢就是有水的，那没有水呢你就当然就不可以、啊、是种田。那现在说如果这一个人、啊、他种田的时候插禾秧的阵子佢冇水啦，如果佢唔求到嗰啲清净嘅水咧，都系犯戒。点解咧？因为嗰啲河流水或者嗰啲山坑水啊，里边咧系有呢个小嘅动物。嗱，咁嗰啲水里边咧，如果有呢个微细小嘅动物咧，咁啊亦都咧就好容易伤生害命。犯咗呢个杀生罪，所以一定咧，你用一个布囊啊，即系用一个布袋，在呢个水入口嘅地方咧，咁啊用个布袋咧拦住，等嗰啲水咧，咁啊先经过呢个布袋，然后先响个布袋咧流出嗰啲水落田，咁啊变咗嗰啲水里边啊，唔论佢有虾又好，嗰啲小动物又好，小虫也好，咁啊由呢个布囊咧系隔咗啦， 咁啊就嗰啲水清净啦，咁你放落个田里边种咧，种嗰啲田咧，种嗰啲秧咧，咁嗰啲水就清净，就唔怕犯戒。嗱，咁啊你呢个布囊里边咧隔咗嗰啲虫啊，嗰啲咁啊或者虾仔啊鱼仔咁啊点咧？你就唔好将佢整死，你就成个布袋反转嚟，系放翻啊原先呢个河流有水嘅地方，咁就唔好伤害佢嘅生命。一句讲晒，受菩萨戒咧，就最紧要保养你嘅慈悲心。咁你唔杀生啦，你嘅慈悲心就有啦。如果你杀生，你嘅慈悲心就唔具足啦。所以一定咧要求呢个净水咧去种田，即系用一个布囊啊，系隔过嗰啲水。咁呢个水就比较清净。咁啊呢个布囊啊，过滤咗嗰啲水之后清净，但系呢个布囊里边啦。所过滤到嗰啲小虾、小鱼或者其他嘅细虫，你就将佢反转嚟放翻呢个河流有水嘅地方，咁啊等佢咧可以咧系生存，唔好将佢咧干死、旱死或者咧系将佢整死。如果唔系就犯戒啦。佢话作田唔求呢个净水咧犯戒。嗱，咁啊六种咧，六种就系陆地种嘢，例如种菜啊。或者种那些粟米啊，那这都是在陆地里面种的，就不是在这个水田种的。那么陆地种的东西呢，那么也有很多虫的、哦。那么这个虫呢，今时今日就可以喷那些杀虫剂啊，那么你喷那些杀虫剂呢，咁你亦都系将佢咧，所谓啊嚟到杀死咯，杀唔知将佢杀死咯，亦都系咧犯咗呢个杀生罪。而且嗰啲杀虫剂嗰啲农药太多咧，令个人食咗身体亦都受影响。咁啊，所以古老个方法咧就系、是、啦，用一个网啊，咁啊用一个网咧，咁啊将所种嘅嘢咁啊盖起嚟。咁啊个地咧，即系整嗰啲支撑，咁啊撑好啦，然后喺个上边咧盖一阵网，咁啊网嗰啲窿就唔会好大咯，不过佢就疏风疏空气嘅，落雨就当然系冇问题啦，佢嗰啲窿可以滴嗰啲雨水落去啦。嗱，咁啊如果啊一般嗰啲飞来嘅小虫，佢就冇法子咧，就喺嗰啲咁细嘅窿里边咧来到啊系。走入去里边，伤害到你呢个农作物。咁所以如果我哋陆地种嘢啊，如果唔系种呢种所谓系用呢个网嚟嘅种嘅咧，亦都好容易咧系犯戒，好容易伤害嗰啲小虫，伤害嗰啲畜生，无形中就变相嘅所谓咧犯咗呢个杀生罪啦，犯咗呢个杀生戒啦。咁所以我哋啊。真系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人咧，你就好好地咧，要研究下呢个在家菩萨戒。当然有好多咧比较容易受嘅，你就可以咧系受得好好，唔怕犯戒。但系亦都有好多嗰啲微细嘅咧，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嘅。所以我哋一定咧要明白，明白咗之后咧，我哋就尽量咧系做到保护嗰啲畜生。就不要犯了这个杀生罪，所以说作田不求净水，或者这个陆地种嘢嗰阵时啊，你不用那些网呢来到了去冚住那些农作物，等它在里面呢不要有虫。如果里面发生有虫，你用那些杀虫剂的喷射它呢，那么也都是犯了这个在家菩萨戒，亦都系咧，同于呢个杀生罪一样嘅。佢话若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戒已，若为生命。嗱，生命咧就系属于咧，可以讲得咁啊，身家就系性命啊。嗱，我哋咧呢个生命完全咧系靠所谓呢个地下咧种植有呢个农作物咧，我哋先至可以生存。所以呢啲农作物咧，就系我哋嘅身家，系我哋嘅性命嚟嘅。嗱，咁如果有一类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果为着佢自己呢个生命啊， 衰田作者，好需要咧自己去种田，或者咧陆地种嘢，得到嗰啲农作物嚟到去生存嘅。我话衰田作者，佢就不求就净水啊，佢唔去求呢个清净水，总之咧就随便嚟引嗰啲河流嘅水，就或者嗰啲渠水。咁入去呢个田里边种嘢咧，因为呢只咁嘅河流水啊，就里边咧有嗰啲小嘅动物，例如小嘅虾啦，或者小嘅鱼仔啦。咁呢只咁嘅虾同埋啲小鱼咧，如果你唔揾一个袋咧，将佢隔过之后啊，嗰啲水流入呢个田咧，我哋踩落个田嗰度做工作嗰阵时啊，就好容易会伤害到。那些生命是如同是殺生，所以我們一定呢就要求淨水，用一個布囊將引水入田的口將它箍住，然後所有的水呢經過這個布袋流入個田，那些水就比較清淨，而由這個布囊這個布袋所隔出來有那些小的动物或者鱼啊虾之类呢，你就将它放回落这个河流有水的地方，等它仍然可以生存，就不要将它伤害，或者不求这个净水，还有陆地种嘢的时候啊，你不好好地呢是用这个网呢是罩住那些农作物，等那些微细的动物昆虫不好呢是飞到落去那个地里面呢去伤害到那些农作物，而且也很容易啊，你将它整死。